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又是呢跟大家上堂啦，聽音樂的時間啦。咁啊，我哋嘅課堂呢就會同大家介紹呢爵士樂呢一種嘅音樂嘅。咁啊，除咗有浩輝直播室之外呢，仲有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喺度。Alan 你好。 你好 ,Hello。 今堂呢又要拜托 Alan 啦，同我哋介紹啊爵士樂嘅故事啊。咦，今堂呢我見呢都係一個人物嚟㗎喎。嗱，咁啊之前呢我哋順住個勢啦，就講到即係黑 Bob 啊。咁今次呢一位嘅朋友呢，咁會唔會都係即係呢一個背景底下嘅音樂人呢？ 都係啊，咁佢有少少唔同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個人生呢都係呢有幾個轉變期嘅。 係。 咁一開始佢有啲好 bebop 嘅底子啦，咁、然後就 hard bop 啦時期，就係佢啱啱出嚟叫做開始有人識佢嘅時候就玩 hard bop 啦。咁然後之後呢佢又會同 Miles Davis 啦嗰啲陣間都會講㗎啦，玩嗰隻即係最出名嘅碟啦 ,Kind of Blue。咁佢呢亦都會創出一啲佢自己有個人風格嘅一啲和弦嘅進行式㗎。咁、所以呢就冇人做過嘅，陣間都會講一講。咁然後到最後呢佢亦都會有一啲Modal Jazz 嘅元素啦喺佢嘅歌裏面、去到最後就甚至係 Free Jazz 或者係 Avant-Garde， 即係一啲好自由然後完全冇譜係啦。全部人即興嘅音樂嚟嘅。 哦，咁佢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即係種類啦。咁佢嘅演化呢都相信十分之豐富嘅。咁事不宜遲啦，即係同大家介紹我哋今日嘅主角係 John Coltrane。 係啦，咁約翰啊，咁先呢了解佢嘅背景先啦。佢係咪都係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喺呢個爵士樂嘅即係氣氛底下出世啊，去成長去學習咁樣嘅呢？ 係啊，咁佢其實都係即係可能十歲咁已經係三幾年，三六年應該就係、咁如果喺嗰個時期其實已經係 Charlie Parker 啊，最紅嘅時候啊，咁所以其實佢細細個就應該聽緊啲 Bebop Jazz 㗎啦， 係啦， 係啦，如無意外就應該係啲 Swing Jazz、Bebop Jazz 嗰、個階段， 係啦，而且我有幸啦、嗰時我讀書嗰陣咧，咁我就嗰、個 professor 咧就播過一啲咧就叫做一啲好難揾嘅 recording， 係， 咁真係幾難揾嘅， 珍藏， 珍藏得好緊要，係咩呢？係佢十六歲嘅時候咧，嗰啲 recording 咯， 係， 咁即係其實，喂，通常梗係聽佢最勁嗰陣啦，咁但係我哋係 jazz 嘅叫做一啲發燒友啊， 係， 咁梗係想揾佢一啲細個時候，究竟佢咩 level 咧？咁、其實聽翻佢十六歲嘅時候，喂，都係唔差嘅喎， 係， 但你又唔會覺得佢係一個。 好飆聲啊！ 係啦，即係都唔差，但係你唔會覺得哇，佢將來一個神級嘅爵士樂手啊，絕對冇呢個感覺。 係， 咁但係你亦都會覺得就係、其實可能音樂就係咁咯。即係你唔可以太細個就已經斷定佢將來。 係， 係啊，咁就冇諗到，即係甚至我今日都好開心，因為我好期待講呢一集㗎，因為我係。好鍾意好鍾意佢嘅音樂。 係係係 ,ok, 嗱咁啊即係鍾意佢嘅原因啦，可能就係佢嘅音樂風格好豐富啦咁樣。咁不如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阿 John 嘅音樂風格，即係佢嘅演化或者佢最特別嘅地方係邊度呢？ 嗱，首先要介紹佢啊，咁啊，梗係介紹佢自己嘅作品啦，咁同埋佢究竟係參加過咩 band 或者自己有咩 band 啦。咁首先有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好值得提嘅呢，就係、佢有一隻 Blue Notes 嘅 album。 係。 嗱 ，Blue Notes 大家都知道係一個 jazz club 啦，亦都係一個 CD label 啦。佢係喺嗰個年代啊，尤其是佢會俾一嚿錢個 artist 就喺個錄音室度幾日。然後就你哋鍾意啲乜嘢嘅新嘅元素，你就加落去啦。咁所以嗰陣時咧有好多新嘅作品出咗嚟。同埋好多 young 嘅，即係後生嘅爵士樂手咧。就有呢啲咁嘅機會做自己音樂，咁 Coltrane 呢都係其中一個喎，咁佢就做咗一隻碟就叫 Blue Train， 咁呢一隻碟呢就係、佢第一隻叫做最重要啊 係一個leader 成名作， 成名作係啦。咁就係呢一隻碟之後咧，啲人就開始知道，哇！呢、這個人不得了喎、啊。咁、 嗯、 而呢一碟裏面咧，就即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啦，但係都係以 hard bop 嗰種感覺為主， 嗯、 即係 blue notes 嘅聲咯，可以咁講咯。嗰陣時一細個咧就成日聽呢一碟嘅，咁尤其是第一隻就叫 blue train。咁其實呢隻歌咧係一隻 blues 嚟。 嗯哼， 咁即係一個藍調啦，咁佢個 blues 裡面已經聽到佢玩得係即係好有 Coltrane 嘅味道啊、 嗯， 即係我哋叫做一聽就知道呢個就係 Coltrane 啦， 就係佢自己嘅味道啦。 其實好難得嘅，係啊，即係佢自己嘅味道啊，因為咧喺樂手嚟講，你即係最想嘅咧就係人哋認到你，係 有你嘅個人風格， 冇錯啦，即係個人風格，一聽就知道，佢一吹嗰個聲就知道係 Coltrane 啦。 係， 咁即係呢一樣嘢係好難得，但係佢嗰陣時已經係有呢個能力。 咁啊，聽咗即係一小段啦，呢一首嘅作品啦，咦，我就想啦 ，Alan 啊，今次咧特別少少，教下大家咧如何聽呢一首歌啊。 咁 Coltrane 咧就教大家用一個方法，即係問過佢，喂，你點樣聽歌㗎？咁佢就話佢有一個方法嘅。首先佢淨係即係聽一首歌嘅話，咁有鼓，我當啦，有鼓，有 bass， 嗯， 有吉他又好或者琴啦。咁有個 saxophone player、 嗯、 或者 vibraphone player， 總之有幾個四個樂器啦，我當。咁佢第一樣嘢咧就聽個鼓， 係 聽個鼓嘅意思係咩咧？佢將所有其他樂器完全唔理， 嗯， 好 集中喺個鼓度， 係啦，淨係聽個鼓度，幻想自己就係個鼓手， 係 究竟點樣喐咧？啊，嗰、那個聲係點樣嚟啊、 嗯？ 然後可能佢留意住嗰個鼓手做嘅所有嘢， 即係佢會諗點樣打。 係啦，欸，你啲講得非常好添啊！諗點樣打，喂，我唔係鼓手嚟㗎喎，咁我點樣諗點樣打，咁你大概都知道，譬如嗰幾下叮叮叮叮叮咁，肯定係個 right symbol 啦， 係 咪啊？咁又或者佢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應該係個 bass drum 啦， 個大鼓啦， 有大鼓啦。咁所以你會諗，你幻想你係個鼓手， 嗯， 你做緊啲乜嘢呢？ 但係點解佢要咁樣做呢？ 嗱，當然啦，如果我係喂。我真係諗住你興趣聽下歌啊，咁你又唔使一定要咁做嘅。咁、 嗯、 但係如果你咁做嘅話呢，我可以保證啊，你會有多啲樂趣嘅。 係 點解呢？你會更加了解究竟每一個樂手當時做緊啲乜嘢。 嗯， 咁你融入咗喺佢嗰個情況底下做啲乜嘢嘅時候，你咪會知道哦，原來嗰隻歌嗰、那個時候啊 ，Coltrane 吹緊 saxophone 嘅時候。佢點解會即係個鼓手點解會做一個咁樣嘅 pattern 呢？哦，原來 Coltrane 嗰陣時吹緊嗰個 pattern。 嗯。 咁你就會明白，更加明白嗰首歌嘅嗰每一個人點解會做嗰個反應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會令到嗰首歌呢嗰啲元素呢就唔係突如其來彈出嚟嘅，其實所有嘢都有原因嘅。 嗯。 係啦，咁所以用呢一個方法嚟聽歌呢，我就覺得最好就係首先好集中聽個鼓。 嗯。 跟住呢就聽個 bass。嗱 ，bass 點解之後呢 b a s s 咧就聽嗰個 harmony，、 嗯、 即係嗰個 和弦。 和弦啦，係啦。咁你聽下究竟個和弦有咩唔同、哦？因為其實個 bass player 佢係可以改變嗰個和弦， 係， 然後就令到成件事唔同咗嘅。然後就聽下個鋼琴，或者聽一啲叫做伴奏嘅樂器。最後呢就聽嗰個 solo 嗰個人，即係即興嗰個人啦。咁、 嗯嗯、 樣去分嚟聽呢就最有趣啦。咁如果喺呢個 case 度呢，我覺得你仍然都係即將簡單啲講，如果 Coltrane 做緊 solo 嘅時候呢，最後先聽佢。 嗯， 係啦。咁呢個一個好好嘅方法。咁然後呢 ,Coltrane 同其他人有咩唔同呢？喺個演奏方面，好多 saxophone player 嗰個時候已經玩到好多 bebop。 係。 好複雜嘅句子 bebop 啊嗰啲嘢。 即已經唔係一個叫做好難做到嘅嘢啦，好多人都做到。嗱佢咧有樣犀利就係佢，你聽下佢嘅句子，你就會發現佢有 bebop 嘅元素喺裏面，但係亦都會有啲好古怪嘅叫做和聲喺裏面。 嗯、 即係就算佢玩呢個 single note 即係或者單音，因為佢係一個 saxophone 嚟噶嘛，咁佢吹緊單音啊嘛，但你都會聽到一啲哇好古怪嘅和聲，即係點解會用一啲咁樣嘅音嘅咧？其實佢個腦裡面諗嗰啲嘢咧，已經唔係 bebop 裡面有嘅 harmony。 嗯哼， 係啊，咁所以咧，佢就會用一啲佢自己喺個腦裡面諗嘅 changes， 即係佢可能係加咗一啲改咗一啲 changes， 即刻改一啲唔同嘅和弦喺裡面玩，咁所以就令到嗰件事就好似複雜咗。但係如果你真係細心咁樣聽嘅話咧，其實可以揾得翻出嚟佢究竟用咗啲乜嘢嘅和弦喺裡面。 嗱咁當然啦，都要靠大家咧，即係去聽多啲啦，去學習多啲啦，咁啊先至可以去了解嘅。咁好快咧會陪大家咧一齊咧不斷咁聽嘅嚇。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去揾多啲阿 John 啦、阿約翰嘅歌啦，去聽下啦，去了解下咧佢自己獨特創出嚟嘅一個嘅和聲啦咁樣。嗱咁呢個時候啦，先休息一陣先，咁啊聽一聽歌，翻嚟咧繼續同大家了解下約翰嘅故事。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今日咧就帶俾大家唔同嘅場景啦，睇下啲咩嘅爵士樂啊可以介紹俾大家嘅。嗱咁啊，今日嘅呢一個情況咧，相信咧大家周不時都會遇到嘅，而且好驚會遇到添啊，就係咧病嘅時候啦。咁啊，病嘅時候咧，即係好唔舒服啦，但係都好想快啲好翻噶嘛。咁啊，個環境會唔會幫到自己咧？咁如果播首爵士樂啦，啊會唔會即係心情即係放鬆啲、輕鬆啲，會快啲好翻咧？咁樣 ，Alan、病嘅時候有冇爵士樂介紹下？ 都有㗎。咁咧，我病嗰陣就好中意聽呢隻歌嘅，都係 John Coltrane 嘅歌， 係 就叫 Dear Lord。 嗯，祈禱㗎咯喎，咁樣。 係啊，即係咁你病咗最好做咩咧？就係祈禱咯。 係，就係快啲好翻啊！ 快啲好翻啦！咁但係呢隻歌咧，你聽落去咧，嗱，因為佢係真係作俾上帝嘅， 係。 咁佢真係個好虔誠嘅信徒嚟嘅，咁你會見到佢好真誠嘅。 嗯。 佢吹嗰啲音啊。嗰啲音色啊， 好有感覺嘅， 好有感覺，係啊，好感動，即係佢嘅演繹啊，我都有呢一種感覺嘅，所以我鍾意佢原因都係咁。呢一隻歌叫 Dear Lord， 咁我就好有呢個感覺，就係佢真係 溝通緊，同神溝通緊。OK， 諗下病嘅時候，咁就可以即係有個揾到個依靠啦，咁樣，咁啊聽下呢首歌咧，又能唔能夠醫治到大家？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今日咧帶大家咧去認識嘅人物咧就係 John 啦 ，John Coltrane。咁啊，頭先有提到啦上半部分，咁就話咧佢好有自己嘅個人風格嘅，咁亦都有佢自己創作出嚟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即係一個和弦嘅進行式啦咁樣。咁我就想了解多啲啦，佢嘅創作嘅意念啊、背景啊，或者點解會有呢個想法咧，同埋佢特別在嘅地方又係點樣咧？ 嗱，咁你咁講咧，就要講一講佢一隻 CD 啦，一隻或者一個專輯啦，就叫 Giant Steps。 係 嗱，呢一隻歌咧，同埋呢只碟咧，都非常之出名嘅。咁、因為點解出名咧？就係從來都冇人做過啲咁深奧嘅爵士樂嘅。 哦，係深嘅。 好深嘅，係啦，即係你話係咪好難理解就唔算係，但係就好難玩， 係， 咁所以 Giant Steps 呢一隻歌呢，甚至呢喺爵士樂圈啦嘅樂手裏面呢，成日都攞呢隻歌嚟開玩笑嘅。 開玩笑，開啲咩玩笑呢？太難就係話佢。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會話，嘩隻歌乜嗰個人作隻歌咁鬼難嘅，成隻 Giant Steps 咁嘅。 OK， 好。 就係攞咗呢一隻歌嚟做一個指標啊。 嗯， 係啊，咁就同埋就覺得呢一隻歌係即係一定要玩到，你就好似由一個細路仔變咗一個大人咁， 升咗等級咁樣啦。咁佢難在於頭先就話，即係可能係和弦上面嘅複雜性啦，咁樣係咪？嗱，咁其實即係對，即係可能同佢 partner 啊，即係同佢拍檔嘅樂手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㗎咯。 係啊，所以其實呢你講得好啱啊，輝。咁佢有個故仔嘅，咁佢錄呢一隻碟嘅時候呢，咁其實就寫曬啲歌啦，咁包括 Giant Steps 啦。咁以前錄音係咁㗎嘛，去到先至俾個譜嚟嘅。 哦，就冇得事前準備嘅。 冇嘅，唔興嘅。 係。 咁去到就鬥一鬥，咁樣就禮㗎啦。 係。 係啦，咁就係你聽緊嗰個 version 㗎啦。 係係係。 咁佢嗰陣時就照舊都係咁樣做啦，咁佢就派譜啦。咁嗰個鋼琴手呢 ，Tommy Flanagan， 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鋼琴手啊， 嗯， 一定要講出嚟。點解呢？佢呢就望住份譜，佢就話：嘩，咩嚟㗎？未見過啲咁嘅嘢喎，咁佢就喺個鋼琴度彈啦，咁佢一彈就覺得啊，肯定係慢歌嚟嘅， 嗯哼， 因為慢歌都 work 啦，第一，第二就係你唔係慢歌，點會彈到啊？係， 即係太複雜啦，即係冇可能彈得快啊， 點彈到咁快啊？咁佢真係咁諗，咁點知好無奈地呢，咁到錄呢首歌嘅時候呢，個現實係點樣呢？ coaching 就嚟喇喎， 1, 2, 1, 2, 3, 4, OK， 咁佢就嘩 嚇親啦， 嚇親啦，彈落去哦，完全追唔到喎， 係， 咁佢起初呢就彈就冇問題嘅，咁啊 coaching 其實已經練咗兩年㗎啦， 係， 咁所以佢 coaching 梗係冇問題啦， 冇問題啦， 佢自己寫㗎嘛， 冇錯，佢自己寫，同埋佢已經練到好熟啦，咁但係呢阿 Tommy 就死啦，一到佢 solo 嗰陣彈完第一個 chorus 都仲，其實佢真係好 professional， 都仍然都仲捱到，但你聽到後面之後呢，發覺佢捱唔到，咁所以呢你聽到後面呢 Tommy 呢就會好慘， 甩曬碌啦， 係啦，甩曬碌啦，咁樣就其實你都會聽到嘅喺個recording 裏面，但其實呢一首歌都係做得好好嘅，咁同埋大家可以聽下 coaching 究竟佢點樣去玩佢呢一個我哋所謂嘅 coaching changes 啦。 咁啊，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到啦，咁啊 ，John Coltrane 咧，其實佢嘅風格啦，不斷咁演化緊嘅。嗱，咁頭先咧就講到佢有一個自己創出嚟嘅和弦進行式啦。咁之後啦，佢係繼續去呢一個方向發展啦，定還是佢又去咗另外一個領域啦？咁樣咧？ 哦，咁佢咧亦都係同 Miles 有啲似嘅，就係、是。佢不斷咁進化嘅， 係， 咁佢都係一個 first great quintet， 即係 Miles Davis 嘅 first great quintet 嘅 saxophone player 啦， 即係嗰個升級樂團啦， 冇錯啦，升級樂團啦嘅其中一個啦，咁嗰個時期嘅佢就同 Miles Davis 玩啦，咁就玩嗰啲叫做好出名嘅當年嘅 pop song 啦，即係例如嗰啲舞台劇啊、電影歌又有啦，咁然後呢就變咗做 Giant Steps 啦，即係其實係同一個時期嘅，即係完咗之後就即刻做呢樣嘢啦。咁亦都有 Kind of Blue 啦，都話有佢份啦。咁佢玩過曬呢啲叫做好複雜嘅嘢啦。去到 Kind of Blue 之後，就係叫做簡單化啦。 係， 因為我哋都提過有 Modal Jazz 呢樣嘢啦。 係， 咁佢咧就攞咗呢樣嘢咧，就繼續發揚光大。 嗯， 就整咗一隻好出名嘅碟。咁而裡面有隻歌就叫 My Favorite Things。咁而呢一隻歌咧，就同我哋平時聽嗰啲版本好唔同嘅。 嗯哼， 因為咧呢一隻歌咧就啱啱係同 Coltrane 呢一個人之前做嘅嘢咧，就完全相反。即係我哋之前講緊就係 giant steps 啊，即係啲好難嘅和弦進行式啊。係。My Favorite Things 咧，就相反就係將嗰啲好複雜嘅和弦，就變做一個 chord。係。一個和弦啫。 最大簡單化佢。 係啦，冇得再簡單到咁啦，係咪啊？係。咁然後佢簡單化到咁樣之後咧，就玩啲好複雜嘅嘢喺上面。 嗯。係啦。哦，即係個底就即係簡潔啲。 係啦。 系啦，个面咧就复杂翻嘅， 或者个面都唔应该话复杂添，系玩到佢好放、好自由，佢玩乜嘢都得，因为你得一个 chord 啫嘛，咁咪玩咩都得。咁所以喺嗰个时候就个 Coltrane 嘅另外一个版本又唔同咗咯。咁、而嗰阵时候佢嘅歌咧，亦都有好多佢嘅 fans 咧好唔中意。 哦，因为个转变太大啦。 系啦。即係佢行得太前啦，亦都咁係唔係好接受得到？喂，大佬 ，My Favorite Things， 你玩到咁過火，即係佢哋會覺得啦。 唔應該係 咁，唔應該係咁嘅喎，係咯？你吹到我都聽唔到你吹啲乜，都唔明你吹啲乜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啲 fans 就唔係好接受，但係咁我哋依家聽翻就覺得哇呢啲先正啊嘛。 係係係。嗱，今堂咧同大家認識咗 John Coltrane 呢個人物啦。咁啊開始咧，即係有啲唔同嘅人物咧，見到佢一啲好獨特嘅個人風格啦。即係再唔係話我哋用邊一個嘅時代去劃分呢一啲嘅樂手啦。佢好有自己嘅個人風格，或者佢就係不斷咁去進化緊、去演化緊、去試緊唔同嘅爵士樂。咁呢個我相信咧都係爵士樂底下其中一個即係嘅一個精神啦，就係不斷嘅去嘗試去改變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會睇得出當中嘅特色啦，咁樣。咁啊，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先嚟到呢一度。咁啊，下堂同樣時間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